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为官一任守规矩，必须廉洁又自律。前天说了邝书记，今儿个来说袁书记。怎么那么多书记啊？嗨，要说起来呢，像这个样的书记数量也不能算多，也不可能多，极个别的嘛。但是教训是深刻的，怎么了？又进去了是吗？这个事情咱们暂且按下不表，是吧？先放惊心。为什么呀？你看我一说您肯定就没意见，为的是全国330万乡村教师，这个应该吧。那么是放哪段呢？ 哪有理呀，管理呀，行 大锤啊，往左是吗？哎，怎么了？他一样啊，断背说书嘛，引导那陆文龙啊，说降了双枪将，反出金营，教书育人呢、啊。这也是不光他，还有一位呢。 天下的守护人，心心相连。 您看了没有？就说这个咱们今天谈到的，一上来说的为什么要放精细，因为这是教师教育工作者队伍里面一个特殊群体，乡村教师，来源也是不一样的，跟咱们一般来说啊，城市里头城市乡村这个学校那个教师还不太一样，是吗？你看了没有？其中啊有一位叫张有国，一个人撑起山中一座校园，这学校老师校长是吧，就他一个人。杨金元，村里头40岁以下的人都是他的学生。还有一位叫严明友，新四军老战士，退休之后是义务教学20多年。朱敏才、孙丽娜，老两口子退休外交官，累倒在支教岗位之上。这就说了，赶上教师节，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把这些个好教师好老师罗列之后，一番之后呢，特别托付了一句，别亏待乡村教师们。乡村教师被誉为20世纪后半叶在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没有他们，咱们这农村有可能就是一片文化的荒漠，基层教育举步维艰不容易，所以说呢，支教这方面得多付诸行动。那位说，哎，袁书记啊，袁书记是怎么回事来着？嗨，要说起来那也是教育的问题。什么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啊，有缺失啊。 单说袁书记啊，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是有一个四川的县委书记，这人姓袁明灵，叫明袁灵啊，这个受贿4000多万，被判无期徒刑。嚯，说是之前曾经还是廉洁的楷模呢。哦，是啊，对了，就是解剖一只家巧吧，看看他是怎么堕落的啊。四川蓬安县县委原书记袁灵违纪违法案件剖析，整个挺长的一篇报道，咱们简短截说。这位袁书记啊，想当初啊是石油学院里头啊，这是也是搞教育的，你看了没有，后来选调到当地啊四川某个县任副县长，上任之后呢，人家也说了，满怀憧憬是吧，攒足了力气要立志干一番事业，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充满了鄙视，但是他是真想不到有朝一日他自己也会因为腐败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怎么回事？怎么掉进去的呢？哎，刚开始啊到这个县里头任职公务员嘛，也是听说过啊有这个不正之风是吧，送啊这个送来送去的吧，这大哥啊说是也出现腐败问题也知道，所以说呢在心里面给自己定了一个行为准则，叫做同流不合污，不能开这个口子，想的挺清楚明白的吧。谁成想在那之后啊，嗨，真受不了，扛不住啊，是吗？年深月久在那个政府的工作岗位上任职，干的时候长了啊，河边走着，嘿，湿了鞋了。单说某一日，说是晚上快下班的时候，他手底下的一个干部进来了啊，那什么书记还没走呢啊，那什么，哎，给您一个信封。什么信封？是什么呀啊，没什么，以为是什么群众来信呢，打开一看，嚯，里面1000块钱。哎，你干嘛呀？拿走拿走，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把这钱给推回去了。可是呢打这个事情之后，这袁书记发现啊，他这下属啊之前跟他关系还不错，工作上合作也很多是吧，在这之后呢脸变了，有意无意的疏远了他。哎呀，袁书记心里头难受啊，这不至于的呀，你看这关系，你看这没这1000块钱，哎呀，我们这个关系还真是挺尴尬，怎么办呢？那你要因为这个失去部下的信任，这个不行，怎么办呢啊，那这不行，我还是收了吧。哎哼，在县里面工作时间一长，他逐渐的就发现逢年过节相互之间送个红包那就不叫事儿啊，是啊，平常的那就不能再平常了啊，也俨然就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一个任务啊，一项内容了，大伙都见怪不怪，你说你跟着那儿穷梗着什么呀，叫什么劲呢，还收吧得。打那时候起就开始悄然发生改变，刚才不说了吗，同流不合污，这下坏了，掉进去了啊，对红包不再排斥，而且胆子是越来越大，收的红包越来越多，4000多万，您合计合计，没有人生来就是一落草生下来就是腐败分子，那不可能，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没有理想信念啊，这方面有坚定的这种定力，不把这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好人也会变成坏人呐，是吧？又是上了陈瘸子的贼船喽。 那是前年送公粮的时候，饱满的粮食就装满了这么一船，这个陈瘸子押船运粮，中途路上好酒好菜把我灌了个醺醺醉，他偷了公粮3担多，当我发现以后，他给了我5斗米10块钱，我不要，可是他，我怕他给我小心儿穿。 您看见了没有，哎呀，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是不是啊，就是以至于啊办这起案子的纪检的同志说了一句话， 说这个我们选的干部开始的时候都很优秀，他为什么后来有的人却走上了腐败贪腐道路，违法犯罪了呢？嘿嘿，这事儿得问海根呐。啊， 水两道，两道伤痕又在，你的思想变，思想变， 千世界好多事，认清真相靠理智，没事还得找点事儿，街头惊现女丧尸啊，别瞎说啊，这不是迷信吗？可说呢，他愣有人信是吧，还跟着传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新快报的报道，话说这是头几天在广州街头，哎呀，有人啊，网上就传了，哎呦，女丧尸咔咔咔，哎呀，张着大嘴呀、啊，咬人呐、啊，把人都咬死了，咔嚓一口，正好咬的梗嗓咽喉那个地方，呼、哦，这血啊，噗，就喷出来了。大伙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还有这个事儿呢？什么叫女丧尸啊？我不知道啊，年轻人知道，干嘛？年轻人他们喜欢看的鬼片，有那个啥、哎、呀，就是这人呢。就是疯了，不正常了，哎呀，就是啊，这个蹦跶着走，那不是鬼吗？可就那个意思嘛，还都是传说或者迷信里面那都不靠谱的那个事情，真拿这当真事儿说了。那位说，那还能真有吗？那有照片为证啊。嗨，后来广州警方证实，那不是什么女丧尸咬死人，那是拍戏呢。嘿，造谣那主呢，逮起来了，拘留十天。那就说啊，虚假的信息满天飞，正义就难以伸张，是吗？你看了没有？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继续关注安徽淮南那学生啊，那个姑娘叫什么来着？叫袁，姓袁吗？袁姑娘就是搀扶摔倒老人，后来说是被讹了，这事儿咱们念叨过啊。现在啊，据说已经有两位目击证人站出来了，其中有一位公开了现场照片，他说了，我看真真的，事故前就瞅见那老太太了，走路一崴一崴的，离了歪斜。这个袁姑娘呢，蹬着车打她身边过去，刚过去老太太咣当摔地下，然后好像是招手啊，叫这姑娘过来啊。怎么着的啊？就是叫张毅，我的儿啊！嗨，不是这出，反正意思吧。老太太老旦嘛，一叫袁姑娘，哎呀，大娘你怎么样了？啊，旦角来了是吗？啊，就赶紧过去就搀他去吧，就打这儿出的毛病，说是他撞的。那么这个目击证人说，从照片上分析，他们俩之间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他不足以撞倒老太太呀。这得多猛的自行车，多快的速度，是吧？你得跟这个人他发生碰撞剐蹭，他才能躺下呀，是不是自己躺地下的？不知道啊。还有一名目击者最有意思，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不是在网上已经发布这个消息了，说赶紧过来给我们作证来。那么这位目击证人呢，敲门言声的啊，压么巧动的，给这袁姑娘私下打了个电话。哎，我跟你说，我看见了，确实不怨你，不怨你啊。姑娘说：“您大点声，要不然咱们公开说，别，千万别，千万别，好吗？拒绝出面作证。”这袁姑娘分析啊，可能这位啊附近的居民不敢出来，不好意思出来，还是怎么着，怕得罪人吧。说咱们反正要这样的话也能理解，但是呢，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警方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 这个咱们存疑啊，画个问号啊，咱不是说他是了，哎呦，这说卓氏了，就是怎么怎么回事，不是那意思啊。但说起来确实，你这个做好事啊，的的确确是面临一些风险，这咱们说的是实话，实事求是嘛。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沈阳晚报的报道，沈阳有一位小严姑娘，这就头几天捡着一钱包，里面名片、证件啊，现金2.5块，现金不多。是啊，根据这个名片的、证件的信息呢，找这失主。打通电话之后呢，小严姑娘还寻思人家还得感谢我，谁成想对方说了，哎呀，你看看，可算让你找到了是吧，我这个钱包里呢有4000元人民币，哎哎哎，别介，说清楚了，只有2.5块，什么2.5块啊，4000元，4000元人民币你是不是拿走了，哎得。小严没辙，找派出所民警，民警拿那钱包跟手里面掂量着，说这么个钱包它里面装不下4000呢，怎么装进去的呀，可说呢。是吧，还有那个呢，哎呀，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话说广州头几天暴雨倾盆，年轻女子走着走着不知道为什么哐当躺地下了，猝死。哎呀，边上路人呐，大伙一看怎么办呢，不行给她打着伞吧，打着伞，那位说你倒是过去救啊，把她给搬过来是吧，弄个什么干净点的地方好让她缓一缓啊，不敢呵呵，不敢碰。就这样赶到救护车到来的时候，这位女子已然失去生命体征了。哎呀，大夫说了，如果当时有人拽她一把，那个做个什么胸部按压舞的，也许能够为抢救争取时间呐。嘿，不过呢，话说回来，也不是都这样啊，我们也是有那个杠杠的正能量，有吗？人民网说了，头几天济南公交上发生了感人的一幕，60多岁一老太太，老姐儿两个，这个老妹妹啊岁数的年轻一点的，也不小了，也60多了，在那个公交车上啊站着站着哭，突然之间咣当晕菜了，躺地下了。哎呦，就这一瞬之间，老太太要往下出溜，这功夫众乘客一看不好，大伙儿纷纷伸出援手啊，这个拽那个推那个抱，哐当把老太太给拽住了，没摔到地上，没受重伤，又赶紧帮忙，又不行，说这人他晕了，晕了咱们赶紧叫救护车吧，把这个救护车叫来啊，一通紧着忙活，把这个病人送上车之后，跟着他这个老太太后头的不是说老姐儿两个吗，有个老姐姐，哎呀，此情此景让老太太非常感动，是双膝哐当跪在地上给大伙儿道谢，是吧，那说全是咣当啊，哈哈，对啊，这是咣当，这个啊咣当排队嘛。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画了画外之，前天说了邝书记，今儿个来说袁书记版，我是立心，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画了画外立心，外加呢微信的公众号画里画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这是人民网、新华网，说的都是2015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开幕，习近平致贺信。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这个京津冀啊合作呀，是吧，这个监狱要统一制度标准，那么天津和这个河北的监狱要发挥疏散功能，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吗？国家旅游局说了，3A 以上景区的游客等候如厕不得超过10分钟，要求很严格。新华网，外交部回应说是那个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抓获了一名中国人质的新闻，中方正在核实当中。深圳机场您还记得吧，今年3月1号下午3点半，他那个高架桥上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24人受伤，就是开车开着呀是失控了，怎么回事啊，咚咚咚撞死9个，交通事故调查结果公布，17人面临处理，怎么回事呢？说了，当时大量群众聚集在事发路段观看飞机，这个主管部门有关单位他是履职不到位啊，事故的发生也承带着一部分间接责任。新浪说的是南京啊又公布新证据了，什么呀，就那宝马撞人那事儿，说那个肇事司机撞人前后精神异常，之前还报过警说有人要害他， 跟媳妇打电话说了啊，说你妹妹死了啊，没有的事儿啊，就说这人不正常是吧。另外呢，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实弹军演三天，对此国台办回应，这是年度计划安排。我再加一句，有关各方不必过度解读。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京华时报说，李克强总理出席达沃斯这个论坛开幕式致辞，人家说了，中国没有超发货币，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大伙儿放心。北京青年报说，今儿个晚高峰有可能要提前到下午四点。还有呢，就是说那个约车那事儿您知道吧，什么您呢，哎呀，就那滴滴快车什么之类的啊，知道知道，人家这个有章程了啊，说今后要明确一点，私家车要是进入这约车平台啊，您想做这个买卖，那么这样的话，那您就得有这个上岗证了啊，您这算是运营车辆，就不能再算私家车了，报废期缩短到八年了。北京晨报说，这个东西城摇号房源年底要全落实。新京报说，那个郭美美一审被判五年，罚五万，是吧？违法犯罪必须要接受惩罚。环球时报说，这个达沃斯论坛之上，李总理啊致辞引起世界的关注。人家说了，中国经济不是那风险之源，不愿意世界发生货币战争。怎么讲？要想让世界对中国保持信心，必须传递正确的信号。什么是正能量？您记住了，正能量就是实事求是啊。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哎哎，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给各位念大报啊，今儿的人民日报就说，这个 CPI 啊涨幅重回二十代，这个食品价格上涨这是主要的原因。但这个事情呢，也要冷静理性客观的分析。新华每日电讯说了，肉蛋菜推升 CPI， 但是全年的涨幅估计不会超过预期。人民日报两篇文章啊，一个呢就说这个教师节以改革造就更多中小学教育家，这是一篇言论的题目。就是我理解啊，就是咱们呢有很多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好老师，但是呢就是至少是感觉上媒体报道当中呢少有优秀的教育家，也不是没有，但是不多，是吧？咱们说这个教育家，他不只是说哎呀学校领导啊校长副校长，那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先进教育理念的践行者引领者。这方面咱们得好好的研究研究，怎么能够培养更多的啊好的教育家。什么样的呀？孔老夫子啊，教育家吗？不单是老师，是不是？他是教育观念的一种这么一个创立者，这叫教育家啊。这个人民日报呢就发表了这个全国人大，咱们这个每年开人大的时候，新闻发言人傅莹，也是外交领域的一位专业人士啊，他的一篇文章，中美增进了解与合作有益于世界。这话怎么说呢？就是中美两国呀是复杂的大国，历史和现实的场景也在不断的变换，不应该简单的研判对方意图，而应该更加主动的去这个塑造相互认知，保持双边关系的活力和稳定，是吧？这就是这个很实在的一种态度啊，我理解啊。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发了一篇言论， 说是这不大伙儿在这个朋友圈啊微博微信上老说，哟你们知道吗，这央视啊有两位啊挺有名的主持人播音员是吧，干别的去了，干别的就干别的去呗啊，就那个意思，就大伙儿热聊热议这个事儿，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名，但是呢忽略了另外一码事，说是山东济宁市的市长，这位叫梅永红梅市长也辞职了，选择了低调这么一个啊情况来走出体制，体制嘛，咱们说体制内嘛啊，就这个意思。哎，但是这个事情呢，这个新华社这篇言论啊很有意思，说是因为在之前的梅永红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永远保持随时可以离开的能力》。那就是说会不会在我们一些个政府机关里头有人他已经不具备随时离开的能力呢，官员不能只拥有会做官的能力啊，还得有别的本事和手艺啊，就这码事。不过呢时间也不早了啊，今儿呢这个跟大伙聊了很多啊，包括什么4903啊9418呀5926啊，还有龙哥呀什么二豆平安是福啊，很多朋友都来参与，感谢感谢啊，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顺祝各位周末愉快，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 心碎的红落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购时间，我是文科。那前段时间啊，五粮液是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700块钱中国北斗科酒线公司网络电话卡的活动，瞬间呢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呢这场促销活动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姓王的朋友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700块钱网络电话费，这也太划算了，自己呢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是这个电话怎么都接不通，所以啊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那么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特别来连线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春夏秋冬酒的运营总监陈总，让他来证实一下。陈总你好。活动啊买一箱酒再免费送700块钱电话费啊，这是真的假的呀？另外呢还有听众反映这个订酒电话一直打不通呢。 这个大家不要怀疑哈，我们这场活动呢不是真的。 嗯。 那这个活动呢就是我们五粮液公司啊全国300多家广播电台啊举办了一场新品上市的一个宣传推广活动。 嗯。 由于这个活动啊是限时限量，参与的人数啊又特别多，所以呢、嗯、就导致了很多这个听众啊这个打不进电话。 嗯嗯。 大家啊就对这个活动都产生质疑了。 嗯、 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儿，打不进电话呀。我只能说是给您道个歉，您多多理解啊、 嗯、 耐心多打几次。 好吧，哎，那陈总您看免费送700块钱电话费啊，那这个酒的品质不会差吧、 嗯、哎主持人你这不能乱说啊、 哦、 你这